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来自教育部网站的消息，教育部最近发布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专项督导报告。报告指出，从督导情况来看，各地对于营养改善计划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实施过程当中存在的地方主体责任有待进一步的落实，食堂的供餐比例有待进一步的提升等问题。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在京津城际上已经开始上线运行了。那和以往承担的运输任务的和贤号动车不同，这一趟列车呢是由我国最新研制的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运行。根据介绍，从8月21号开始，有19队左右的复兴号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呢开始在京津城际上运行了，而这一运行的比例呢占到了运行动车组的18%。21号下午，微信出现了大面积的故障，其他 APP 内容呢均无法分享到好友及朋友圈，而微信转账的功能也暂时失效了，红包功能却是正常的。同样在21号，由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中国住房发展报告的项目组发布了2017年7月住房市场发展月度分析报告，并指出长效机制推动步伐加快，北京等城市房价快速反弹的概率很小。 陪着我，有暖风。 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谢谢你陪着我。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我们总希望在最美的时刻和最爱的人做最喜欢的事。2017年8月28号又是一年的7月7，来这里见证你的爱情。今年9.6.9五周年台庆，携手北京石景山游乐园、阿里 OFO 推出爱的摩天轮最高点的 Kiss 七夕特别活动。凡是在8月28号之前银婚木婚的夫妇和2月14日领证结婚的夫妻呢，持结婚证到石景山游乐园，最先到场的前20对夫妻就可以获得999元的爱情守护礼包，而前50对到场的银婚和木婚的夫妇可以获得520元的爱情守护礼包。还有最后一个福利，那就是到场情侣必做的超级浪漫爱的表达方式，可以获得99元的爱情守护礼包哦。到底现场要做些什么呢？详情请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 用表白换一份期待，能不能就少一点忐忑无奈，心还绕着你徘徊，难道这是爱？时间太晚 ，No No， 啊，在这一秒里，都想见到你，爱是不停在期待的事，拥有完美感情才有好心情，能不能晚点回去？啊，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爱的话我想讲给你听，今夜有最适合谈心的天气，能不能晚点回去？

绝的气，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 跑步是最好的保养品。新出炉的中国学生体质检测发展历程也显示，我国大学生的体质依然在呈现下降的趋势，而肥胖率却持续的上升。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趁着秋意渐浓，记得出门跑跑步，也给自己的身体充充电吧。 飞走了，飞走了，你和你那些本不属于这说想过你不在的日子，我也会好好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 哒哒哒哒心该空了，却慢慢的装着不舍，你问候的音色却悠悠的，像一首歌在我心里脆弱

2017年的七月，国家邮政局和各省区市的邮政管理局通过12305邮政行业消费者申诉电话和申诉网站，共受理了消费者的申诉达到了123968件，而申诉当中涉及邮政服务问题的达到5296件，占到了总申诉量的4.3%；涉及快递服务问题的达到118672件，占到了总申诉量的95.7%。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在21号，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关于对部分载货汽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通告发布了，对于本市及外铺的高排放的货车进行进一步的加大管控力度。曾经因为架设风便、易接电入户被广泛使用的架空线，如今随着电负荷的增加呢，已经密如蜘蛛网了。在21号下午，东城区的明旺南胡同内，工人和师傅呢正忙着切割地面，为即将铺设的地下电缆做准备。这也是全市首条开展的架空线入地工作的背街小巷，而预计这一工程将会在1个月之内完工。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金志文在创作音乐的过程当中，总是用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去演绎他对音乐的热爱。比如说接下来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呢，就是金志文的《海雾》。这首歌在富有穿透力的磁性嗓音当中，也诠释着离家的浪人为梦漂泊。我想这句话也说出了大部分在北京的青年的一种状态吧，孤单的身影在迷茫当中依然有力量，依然有坚持，因为有家有爱就有牵挂和力量。 夜、不知不觉中到来，心像笼罩在雾中的海，孤独的身影还在为希望等待。哦，越长大越是害怕，看不懂什么真什么假，我不愿可不能靠近你，告诉你我的回答。我要有你的家，多想再抱一下，没有你我想飞，折断了翅膀痛痛到没了方向。可你却不在，生活有太多无奈，我该对谁表白？哦，才没人为我留下，请停止你破碎的梦想，我不愿可不能靠近你，告诉你我的翅膀痛到没了方向，我要有你的家，有爱才会牵挂，止不住泪流，当我想起你的时候，止不住泪流，当我想起你的时候。 我今年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969。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 0105175-2200。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做客老板说的嘉宾呢，是一位来自中国美丽的云南大理，一位活泼的白族女孩。她是计算机和金融专业的双硕士，也是一位地道的 IT 女，不仅在云南大学当过计算机老师，也在英国的一家顶尖的公司写过代码，曾经写过代码，现在玩起了时尚。如今呢，为了梦想的她又走在了创业的道路上。所以今天的老板说，我们一起来听炸羊网的 CEO 杨莹讲述她的创业故事。 Hello， 经典九六九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炸羊网的创始人兼 CEO 杨莹。 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小时候的五笔输入法，就是把汉字和中华民族带入互联网世界的公司。杨莹就是这个王马集团的女掌门人，她曾经主导负责多起全球大型的 IT 项目，如今的她是中国最大的原创设计师汇聚平台炸羊网的创始人。 我们这个企业主要经营的是服装，整个全球独立设计师的原创服装这个类目，那我们是垂直于独立服装设计师的那么一个平台。那么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呢，可以直接买到设计师的成衣，也可以说是看中的某件衣服，但是可能有点稍微哪儿不合适，可以请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微定制，你也可以请设计师帮你做一个全定制的衣服。就比如说我要去参加宴会啦，我要去参加啊什么面试呢，然后根据你的需求，请设计师帮你定制也行。 提及独立设计师，很多女孩子都非常的感兴趣，因为他们有三个标签：不 low、不贵、不假，这也是目前女性消费者的三大诉求。如今对于女生来说，已经不甘于淘宝式的服装风格了，但是对于原创或者是定制，却依然有一种高不可攀的畏惧。杨莹却表示，这是女孩子买衣服的痛点，而他们的创业初衷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当时我回国嘛，其实独立设计师这个类目在国外是很受欢迎的，比如说美国3600万亿的那个服装市场，其实65%都是独立设计师品牌。但是当时我回国的时候呢，其实那会儿淘宝很盛行啊，另外呢就说买衣服，大家很多都是去淘宝买淘品牌，或者要么就去逛商场，逛得很累，商场的衣服其实性价比不是很高，因为它翻的倍数会比较高，有渠道利润在里面嘛。啊，我就在想，那能不能有那么一个平台，把设计师的衣服给挑出来？ 杨莹作为理工科的女生，不仅有先天对于美的判断，还有一身技艺助力创业。但即使是这样，她在创业的路上从来都没有偷懒过，而且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跑供应链。我跑了全国很多很多南方呀、东南啊各个地方的工厂、供应链，去深入到了这个行业，这个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服装设计师的痛点，其实设计是他们的强项，我也没有必要去学设计，但是我要去努力的去整合供应链，帮他们去做生产，按质按量的给他们做出来。 杨莹说，他们的目标不是单单的做到这个领域的第一而已，虽然有几个合伙人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希望能够推动中国的原创设计，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并且喜欢上独立设计师们。 国外最大的设计师平台叫 Farfetch 啊，它也是独角兽了吧，也是上个月京东也是刚投了它，一个外国公司吸引了那么多设计师去入驻，中国更应该出一个比它还要大的那么一个设计师平台。第一，中国人多，中国的创造力强；第二，中国的供应链强，就中国还是个传统的纺织大国，由中国来牵头做这件事儿，比国外的公司可能更名正言顺，或者是更有一些优势。所以呢，我希望能把炸眼平台打造成能超过Farfetch的那么一个全球最大的独立设计师平台。 在创业当中，杨莹也经历过很多的挫折，但是在整个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也感受到了她的乐观，甚至也被她感染到了。 不是万一碰壁啊，我觉得我碰的壁也不少了，不没有关系，我觉得这种太正常了，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挺乐观一个人，就是在我眼里什么都很正常，反正天也塌不下来，有梦想的人都是伟大的人，敢出来创业并且真的脚踏实地做出落地一些事情，都是

成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折，或者是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然后你会发自内心的去改变，天黑开盏灯，露雨带把伞。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每一次成长都是一次心灵的蜕变，也希望你可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成为更好的人。 紧紧地爱你，紧紧地爱你，我的宝贝，我的宝贝，紧紧地想你，紧紧地想你，我的眼泪，我的眼泪，谁能给我个温暖的阳光？谁能给我个温柔的梦想？谁能在最后终于还是原谅我，安慰我那创痛的胸膛？我的家庭，我单身的地方，有我童年时期最美的时光。那时候来，我逃出的地方，也是我现在眼泪归去的方向。 Oh,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今年入夏之前，就有专家预测今年的蚊虫数量将会是往年的 1.5 倍。蚊子对我们造成的滋扰不完全是在家居生活当中，也非常影响我们日常的驾驶。汽车里面偶尔飞进一个苍蝇就已经够讨厌的了，苍蝇一般不会成群结队的进入车内，而蚊子则没准将你的车当成了根据地，晚上稍微没留神忘关车门忘关窗，没准就有数十只蚊子进入车内了。面对这些蚊子，最根治的办法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将汽车停在阳光下暴晒，短短一小时，封闭的车内温度就可能高达60%以上，此时任何蚊子都站不住脚，没准儿在当你打开车门的时候就能闻见烤蚊子的香味了。这种做法虽说比较慢吧，但好在不需要我们亲自动手做什么，而且再到用车时能彻底解决蚊子嗡嗡作响的困扰，除非到晚上你又不小心放了蚊子进来。我还想提醒你的是，在暴晒之后清理蚊子尸体时，在最显眼的位置上一定要留一个蚊子的尸体，以警示其他进入车内的蚊子，提醒他们在进入你车里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了。而对于其他办法不太推荐大家去使用的，比如在车内使用灭蚊喷剂，狭小的空间内使用杀虫剂确实不利于人体健康，而其他办法如电蚊拍之类的则不能起到完全杀灭蚊虫的作用。而最忌讳的就是直接用手拍蚊子了，一是开车时容易分神，二是在车内拍蚊子极易留下痕迹，特别是车顶绒布或者是织布的座椅上，处理起来非常棘手。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夏季车内被蚊虫叮咬，一定要做好止痒措施，切勿影响驾驶。 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静静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静静的尝一口这上梦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 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